第99集，这种事情一年也要解释无数遍，赵斌都不想再重复了。神内老总还耐着性子说一说， 做这些检查都是为了病人安全着想，头晕的问题我们最怕的还是小脑脑干梗塞，这时候贸然用药会掩盖病情，所以我们要先检查清楚。现在检查做完了，我们都不能跟你说是百分百安全的，还是要注意观察，病情有变化一定要告诉医生。 家属翻了个白眼， 话反正都是你们医生说的，我们做病人，病人家属的只能听你们安排，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赵斌对着神内老总耸耸肩，两个人无奈摇头，出来交流了两句，分开后各自回诊室和回科室继续干活。凌晨4点过，赵斌去查了一次房，留观室里原则上不允许关灯，方便护士和医生随时查房，及时发现危急情况。但头晕的大爷闹灯光照得他睡不着难受，护士只能睁只眼闭只眼的纵容家属把那一间的灯关了。事情给赵斌汇报过，赵斌也只能无奈退让。查房时间摸着黑，看病人心电监护，结果监护仪也被扯掉了，什么显示都没有。对这种依从性太差的病人，确实没什么处理的好办法。他在黑暗中观察了一会儿病人呼吸情况，算是查过了。早上7点半交班前，二线和他又走了一圈留观室，他特别提了这个头晕的病人。二线也考虑到病人和家属脾气大，有潜在纠纷风险，来看了看病人。 起来了，大爷，我们查房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呀？ 二线听过赵斌汇报病史，过来准备叫醒病人查看。病人家属朝他们摆手， 哎，别叫他，他早上都是要睡到9点过的，提前叫他起来他要发脾气，昨天又折腾到半夜，肯定更不想起来。 二线也只好作罢，和赵斌一起再次问家属昨天发病情况，然后告诉病人家属待会儿醒了务必把心电监护带上，不能随便取。两个人继续查房看其他病人。赵斌交了班就回家休息了，早饭是在家里享受的罗明瑶做的粥和蒸饺，下肚暖烘烘的，驱散了一天的疲惫。吃了早饭他躺下休息，还把罗明瑶拉到身边，像抱抱枕一样把人夹在怀里，脑袋一通乱蹭。罗明瑶被他蹭得痒，哈哈笑着说， 赵老师别蹭了，我今天要去学院交这个学术会议听课记录还有实验记录的。 这几天罗明瑶都在弄这个。罗明瑶算是很老实的学生了，其他研究生都这几天狂抄各种会议记录，还找人伪造学院印章，罗明瑶是每一次听课都老实打卡盖章做笔记的。他的这些记录现在成了学院模板，到处传来传去的抄。实验记录倒是要从头造，毕竟要和毕业课题一致，这个临床型的课题没有什么实验要点写，每一篇都大同小异。赵斌亲了亲他，放开手。 中午回来吗？我做饭等你。冰箱里还有什么菜？ 罗明瑶起身整理一下衣服。 中午肯定会回来的呀，冰箱里还有西红柿、鸡蛋、绞肉、黄瓜什么的。 赵斌忍不住笑了。 怎么到我就只能发挥一个西红柿炒蛋啊？ 罗明瑶也跟着笑，赵斌想了想说， 啊，不行，为了提升一下，我就做个西红柿鸡蛋圆子汤吧。 两个人说笑够了，罗明瑶离开去学校，赵斌也静心入睡。结果中午罗明瑶没有回来，周老师那边找他有事，只好优先处理老板的事情。赵斌中午自己做了个番茄炒蛋草草吃了，下午起来搞新的一轮教材汇编。下午4点过，科室打来电话，还是周主任亲自打的，让他回医院处理纠纷问题。赵斌心里一跳，给罗明瑶发了消息，匆忙赶去医院。昨天的二线值班护士全部都叫了过来，办公室里面一片风雨欲来的紧张。周主任还在和领导通电话，叉腰站在今天下午上班的医生后面，守着人看病历和医嘱。今天值班的二线给赵斌和刚来的几个人小声说明情况。 昨天晚上收的头晕病人，今天上午查房的时候病人也是躺着睡觉，叫醒了查体， 病人当时也不知道是已经有意识问题还是没睡醒，不配合查体，转头继续睡觉。家属表示病人早上提前叫醒就是这个样子，于是大家只好放过。结果到了11点过，该起来吃午饭了，病人还是没有醒过来。家属没有特别重视，觉得是昨天睡得太晚还没补回来，下午还没起来，家属也觉得不对了，叫来今天值班的医生郭新义查看。郭新义判断应该是意识障碍，安排了其他头颅 CT。 头颅 CT 提示小脑位置大面积梗塞，小脑梗塞本来就非常凶险，容易激发脑疝，造成呼吸抑制，呼吸心跳骤停，即使恢复留下后遗症的概率也极大，何况现在病人已经是浅昏迷状态了。而早期出现意识障碍通常提示预后不好，交代了这些以后，病人家属突然叫嚣都是医院的责任，认为是医生漏诊耽误了老人病情。 病人一发生病情变化就请了神经内科会诊，评估病情后转到神经 ICU 去了。 NICU 不允许家属探视，正好给家属机会出来到处奔走投诉。这边转 NICU 手续刚办好，那边他们就投诉到了医务科，要求封病历彻底调查。周主任反反复复向首诊医生、经治医生、主管护士、经管护士确认昨天和今天病情变化前病人的状况、医生的处理、病人家属的反应、找哪里出的问题。这个过程非常心累，仿佛头一天工作的疲惫都压了回来。医务科过来封病历之前还有一个小时的缓冲时间，在这个窗口期里面还能再修改下病历，大体上处理过程不会有什么问题。毕竟昨天今天经手过病人的医生都是临床经验充足、做事踏实稳重的人，但如果要对着病历细抠，永远都能找到问题。这一个小时也就是把病历里面可能存在的漏洞补一补，尤其是诊断这里几乎把所有头晕为症状的病都写了一遍，鉴别时候写哪些情况符合该诊断，哪些不符合，处理部分补充进没有处理的是为什么，该签字的地方签字，该跟护理核对的核对。两组人分头加班，一份病历写了很长，密密麻麻几张纸打出来，周主任都看得头晕眼花。神经内科老总也下来认真看自己昨天写的会诊记录还有没有可能被抓把柄的地方。医务科六点过来，所有人只能守着等，纠纷办要加班过来处理协调事情，急诊科更是从上到下都下不了班。主任、护士长、内科分管副主任、经手过病人的一线二线全阵以待。纠纷办的人先过来提资料，具体人员调查明天上班再开始，今天收了资料，电子病历封掉就算完事儿。饶是如此，等纠纷办离开也已经七点过，所有人口干舌燥、精疲力竭。今天这样都还算好，纠纷办把病人家属拖住了，不然再加上家属干扰办公，急诊科更要乱成一锅粥。周主任年纪也不小了，处理完这一遭着实有点累到了，坐在办公室身体都是半瘫着。 今天先回去吧，要养精蓄锐，这家人我下午打交道就觉得很难缠，要做好准备，大吃就战，还要期望 NICU 那边稳住，病人如果安全了，最后治好了，可能闹的事少些。 内科分管副主任吕老师叹了口气， 哎，只要进了 NICU 出的钱都不少，病人现在昏迷状态，后续感染几率高，营养跟不上，抗生素一用，蛋白输几次，费用摆出来绝对要闹的。这个事情啊，说来说去都脱不开钱字，他们家属绝对是懂的，不然这个时候才进 ICU 病人也不管了就开始闹起来，